第十面最后的一句看起啊，最后一行啊，最后啊，无名患除六道一阵，当知本自不有无名所为啊。我们只看这一句啊，这个是把六道轮回的真相跟我们说出来啊。我们现在住在六道里头啊，当知本自不有啊，六道本来没有啊。六道是什么？做梦啊。六道是个做噩梦啊。我们在搞轮回就是在做噩梦啊。啊，佛菩萨什么？从梦中醒过来了。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在梦中没醒过来，继续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无明幻处，这幻梦幻泡影啊。无明是什么意思呢？对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随着你的无明，无明很可怕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于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就起了妄想，就起了分别，就起了执着，随顺自己妄想分别之处，就做错事了。啊，世间人从这个地方第一个错误，认为自己这个根深是自己。头一个错了啊，从这一个错误的认识就产生连续不断，一直就错下去了。如何保护自己啊？如何防范侵害啊？越想就越错误，越做越错误。于是铸成了大错啊，你的生活圈子就越来越小啊，最小的圈子是阿鼻地狱。你看在地藏本愿经上告诉我们，阿鼻地狱里面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人，叫无间地狱啊。地狱多大了？你的身体多大？刚刚好的这个身体跟地狱一样大，地狱里所有的这个罪行的时候通通一时都要受啊。这什么原因呢？那个自私自利到了极处了，一个人都不能容了，这搞阿鼻地狱啊。都细细想想这个现象啊，这现象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都是你自己啊错误的观念变现出来的自信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东西啊，妄识变现的无明是妄识啊。啊，六道里头的正报是依报，生活环境全是假的。你如果真正知道这是假的，是无明，是幻想， 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在这个里面生活也很自在啊。为什么呢？再不执着了，再不分别了，一切随缘，随缘就得大自在。你说打妄想要尽量保护自己，你能不能保护得住？保护不住啊，假的空的，你保护干什么？世间人迷惑颠倒，就是以苏谛来说，苏谛就讲因果了，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遭恶报啊！这个是六道里面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觉悟的人在六道里头行善，知道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个共同体，今天人家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生命共同体啊？话他会说，意思他不懂啊。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那么换一句话说，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利益自己。伤害一切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所以伤害一切众生，你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你堕三途六道啊！你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你果报在三善道啊！为什么不去帮助一切众生，而去伤害一切众生？世界确实有一些野心家，想在这个世界上称霸了，统治这个世界，他能不能做到呢？决定不能。可是有没有真正统治世界的这个人呢？有，佛经里面讲的转轮圣王啊，天龙王统治一个星球啊，铜龙王、银龙王、金龙王啊，佛经里面讲金龙王他统治一个星系呀。那是人呢，不是神呢。他用什么来统治呢？用十善业道啊。自己修十善，劝人修十善。行善才能有这个果报啊。造恶不行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想统治世界，日本人也想统治世界用什么方法呢？用武力，没几年亡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争 从这个里面得到的一个经验，战争作为手段决定不能统治世界，到最后啊，归于毁灭啊，决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方法，真正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呢？大慈大悲。布施奉献啊，问题解决了啊！你看看二次大战啊，全世界死了1亿多人，花了多少钱呢？啊，外国人有个统计，50万亿美金呢。如果拿50万亿美金到处布施来做社会福利的事情，全世界拥护你啊，你真的做了全世界的王啊，哪个不拥护你啊？啊，韩战期间打仗总共用了180亿美金，如果这180亿美金去布施，无条件的布施帮助韩国人，我想韩国人每一个人见到美国人都会跪着喊爸爸所以战争那个手段不行，你用这个金钱布施帮助人行，但是布施要什么？无条件的布施，附带条件呢，你就做不到了啊！无条件的，人家感恩戴德啊，永远不会忘记你啊！是大恩大德的布施恩德啊！越战打的时间更久。总共花了1800亿美金啊！所以诸位想想，1800亿美金就是布施这个越南人，我相信每个越南人见到美国人都会磕头喊亲爸爸。战争只能够造成灾害，造成怨恨啊！这种怨恨接下去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啊，非常残酷啊！自害害人呐！啊，这些同学们买的这些这个记录影片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就深深感觉到我在这里得到这个结论的。啊，战争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解决问题一定是大慈大悲，布施恩德啊，以真诚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啊，爱护对方，人家在心服口服啊。所以这些野心家的也是错用了心啊，不善思维啊，心心所造啊，造成这么大的灾难，造这么重的罪业，死了以后都是善徒，何苦来呢？啊，佛法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就是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跟我们说出来，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明白，然后究竟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你自己就会了。所以底下讲这六道的差别，都是从一念无明心出。 大师，以此为教体，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迷了这桩事情，现在从迷开悟啊。就在现前自己生活环境当中，学习善思维，什么是善思维呢？我们的想法看法与事实真相相应，这个就是善思维。能将事实真相说明白的，说透彻的，确实是大乘佛法。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中国古圣先贤的一句老话：教学为先。然后我们才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不做国王？他是王子的身份，为什么不继承国王，把王位舍弃，从事于社会教学的工作？他真的觉悟了，他要帮助一切众生的真正解决问题。彻底圆满的解决问题，从事于教学。如果我们要是说释迦牟尼佛是个野心家，也可以啊。他不是要统治一个国家了，他要统治全世界，要统治尽虚空变法界。你看他用什么方法？他不用军队，他不用武力，他用教学。你看看他死了以后，3000多年了，这个世界上多少亿的人尊敬他，崇拜他，向他学习，他成功了。这个不是一个很鲜明的榜样吗？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学习，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体会到了，我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途径，应当要存这个心，大慈悲心，不施恩德之心。地藏菩萨存的是这个心，这一段是讲地藏本实，也就是地藏菩萨存的是什么心，地藏菩萨用的是什么心。他能够帮助六道众生，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对于自己一丝毫的要求都没有，地藏菩萨并没有要求这些众生感激他了，没有啊。 没有要求这些众生报答他了，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条件，无条件的爱心，无条件的布施，无条件的教化。啊，那么他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众生个个都开悟，个个都成为菩萨，个个都做佛。菩萨用的是这个心。啊，菩萨存的是这个心，我们要明了啊，应当要学习。这个一段我们简单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第三大段明宗，五重玄义里头的明宗，这段文在第十一面第四行。明不思议行愿为宗旨，宗是说学习的纲领，啊，必须要掌握，不能掌握学习纲领，你在学习当中啊，你就无所适从，啊，你不知道从哪里学习。所以这一段呢非常重要。玄义里面前面这一段辩题，诸位要晓得这个题通一切佛法，啊，通一切经教，不管怎么个说法，说法虽然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但是宗就不一样。啊，宗是讲学习纲领，每一部经典，每一个法门，学习经典不相同。啊，那么这就是专就本经，专就这个法门来说了。青莲大师啊，在此地告诉我们的，是以不思议行愿为宗。啊，这个经呢叫《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以他的本愿作为我们修学的纲领，这个是很有道理。所以一开团开头他就引经据典，多分都是从本经，啊，所以一开端的准经，啊，准就是依据，啊，依据本经，这个经就是本经，如果引用其他的经呢，他一定要写出来。啊，在本经里面，文殊菩萨问佛，啊，地藏菩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这个里头有愿，啊，有行有愿。啊，又。这个又也是本经，啊，本经里有这个说法，大师于过去不可设界前为大长者子，应见师子分训具足万恒如来，相好庄严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又有行愿， 啊，下面是又一端，如来自借经名，这是释迦牟尼佛啊，说出这一部经典名题啊，佛说了三个名字，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啊，他这个地方举了两个啊，第三个名字是地藏本事力经啊，所以他取这个本行呢跟本愿，故知行愿而发乃一经之重要啊，这是说出为什么他要立行愿为重。说出在民宗里面他立这个题目的由来，然后啊再给我们解释行跟愿是有密切的关联。古无大德在解释这桩事情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行为先导啊，这个愿为先导啊，一行见愿。愿在前面是领导我们啊，我们的行实践我们的愿望，这个愿呢就圆满了，就成就了。那么在中国人不讲愿，叫志啊，中国古人讲立志，人要没有志，你这个一生生活努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一生呢一定是空过了，你一无所成啊，你这一生要想有成就啊，决定在你的志向啊。那么在佛家叫愿行，世间人我们看从年轻就观察他啊，他在读书在求学，选读的科系就显示他的愿望了啊，有许多人你看看还想读医科啊，他的愿望是什么？将来做个医生啊，想去读法律，将来做个律师啊，去做会计，将来做个会计师。现在在美国这三种行业是最赚钱的，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呢？目的是在利呀，利在那里诱惑他，所以这个愿呢不是本愿呢，这个愿是外头利在那里诱惑，是他产生了这个愿望啊。凡是利益在诱惑的愿望，没有不遭罪啊。做律师啊，替人家辩护，昧着良心，只要人家拿钱来，想尽方法给他说好话，遭罪业啊。做医生没有医德啊，本来这个病一次两次就可以把他看好的了，一定要拖他二十次三十次，为什么呢？慢慢叫他送钱来啊。那么现在这个小的利益得到了，往后国报怎么办？苦不堪言啊。古人读书立志啊，的确跟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没有这么多科系， 大概多数人呢只选择一个行业从政，所谓是学而优则仕，古时候讲仕就是从政，就做官了。做官要做个好官呐，为人民为地方服务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提倡的是读书志在圣贤，现在读书志在名利呀，名利就会有冲突啊，就会有斗争啊。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圣贤没有斗争，圣贤互相礼让啊，所以社会是和睦的，世界是大同的，那怎么会一样呢？我们今天接受佛教育，要来学佛，学佛的智是什么？智在做佛做菩萨了。佛菩萨是大圣大贤，比世间志在圣贤又要提升一阶。那么问我，我们学佛是不是真的做了菩萨做了佛呢？真正学菩萨学佛怎么可以与一切众生去搞斗争呢？决定不可以啊！众生迷惑啊，他真我们会让，决定不会给他起争执啊，他要什么我们都让他，我们都给他，给他我们是不是没有了呢？不会啊。为什么呢？命里头有的呀，丢都丢不掉啊。命里头没有的是一文都强求不来，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你要我给你，你命里的有我给你的你保得住，命里头没有的我给你的没几天你都丢光了，你保不住啊。我命里的有的统统给他了，过几天那不就又来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敢布施了，布施得很痛快啊，布施得很欢喜啊。知道什么呢？施不尽啊，越施越多啊，财施财多，法施智慧多啊，无微不施健康长寿啊。谁肯干呢？明白的人肯干啊。哪里说是失掉之后什么就没有了？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佛给我们讲六道众生啊，所得的富贵都是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当中修行的啊，所谓是欲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受者是啊。我们前生修的什么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啊。你这一生得富贵，前世修富贵之因，你才能得到。 这一生我们物质生活很艰难很困苦，前生少修才不是啊，没有种这个因啊。命里头没有的得到不是福啊，祸害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早年刚刚修佛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啊，好像是一个将军啊，升官了啊，他升中将了啊，少将升中将啊，命令没法布啊，大概是比较接触高阶层的人呢，他们看到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哎，批准呐，你马上升中将了。哦，他很欢喜开心呢，邀几个朋友在一块庆贺啊，喝酒啊，一喝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要不晓得这个消息呢，他就不会死啊。所以人家说他没有命啊，他只有一颗心的命啊，再加一颗心就压死了。很有道理啊，所以富贵都是命啊，没有那个命呢、啊、给财给你会被财被压死了啊。你看看，我听说很多啊，命里头没有财的搞股票啊，股票一亏了自杀了，那不是被财压死了吗？他没有那个财命嘛。一生皆是命啊，是半点不由人呐、啊。那么你要想得财富，你就修财布施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正法了。想种种方法去赚钱，那个搞股票是赌博啊，那是把财别人的财富啊，虚为己有啊。那就不义之财啊，不是你正当手段带来的不义之财，不好取得，决定没有好的果报啊。所以真正财富从哪呢？财布施，越施越多啊。在家同学，你只要财布施，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他都赚钱啊。为什么呢？你命里就有财啊，别人做你这个行业不赚钱，他命里就没有财，哎，你一做就会赚钱啊。道理在此地啊，你不施法你得聪明智慧啊，你不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什么因感什么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一生当中才知道怎么个做法，做法是正确的，做法是对的啊！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真正的利益自己。啊，这个事情一丝毫的弊都不可以做啊，决定不能够害人，决定不能够伤害社会，不但不可以有害人害社会的行为，念头都不可以有啊。纵然我们自己这一生福报没有现前，一生都修布施，福报没有现前不要紧啊，来生有大福报啊，因果决定通三世啊。一般世间人看到人死了，我们佛教知道人有没有死，没有。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 波斯匿王在做。他听了摄幡贤见之后啊，觉悟了，非常快乐，知道怎么样？知道自己不会死。躯壳会死啊，灵性不死啊。所以佛讲了，你六根的根性啊，是常住真心的，不随这个生灭身体生灭。所以他那个以恒河做个比喻啊，让他自己觉悟啊。那个时候波斯匿王62岁。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就佛问他。他觉得自己衰老了。佛就问他。你20岁的时候跟10岁的时候比的时候，你身体状况怎样？就是20岁比10岁老了，那30岁比20岁的更老了，他现在62了，眼也花了，听力也差了。佛就问他，你几时第一次见到恒河？恒河水？他说3岁，跟他母亲到寺庙里进香，经过恒河看到恒河。他说你今年62岁，你见的这个恒河水跟你3岁的时候见到有没有两样？他说没有两样。佛就说了，你这个身体3岁跟62岁很大差别，衰老，这是生灭，你觉悟了。你的见性3岁见的跟62岁没有两样吧，说明你的见相并不随你的身体衰老而改变。他从这个地方觉悟。我们今天讲哦，年岁大了看东西花了，那是你眼根有毛病了，不是见有毛病，见没毛病啊。为什么你戴上个眼镜又看得那么清楚呢？如果真的见性有了毛病了，戴上眼镜也看也模糊啊，那才对呀。说明是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是自己呀。生灭这个生不是自己啊。这个大王从这个地方一下开悟了，好开心啊，知道自己不死了，那自己不生不灭了。我们生灭身中有不生不灭的真性，那个真性才是自己啊。所以决定不要为了这个生灭的身，这个假身造种种罪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造罪业最容易的口业了，为什么呢？为舌头，舌头只有3寸，到底下就没有了，为了舌头贪图口味，害多少众生的命，欠多少众生的血债，生生世世还不完，这错误啊。我们不晓得为真身，就为这个假身，为假身连累真身，也要去受罪，你这个麻烦不麻烦？这种事实真相给诸位说，只有佛说得清楚佛为什么会可以说得清楚？佛看清楚了，我们没有见到，他见到了，他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想想，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所说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把它证实所以佛说的这一切经，经的特色，具足教理行果这四法。我们学佛必须要信结行证才能得受用佛的教诲我们相信，佛说的理论我们懂了佛所讲的这方法我们做到了，做到是行 从行里面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解的一点错误都没有，那叫证。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一般世法修学不一样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破迷开悟，真正达到转凡成圣。他这个里面引用大智度论上两句话，说诸菩萨行业清净，自得净道。这个是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我们的行，我们的业，行净业就清净嘛，在修净业嘛，净业一定是净行。我们凡夫行不清净，业不清净，这个不清净是被污染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都夹杂着贪嗔痴慢，都夹杂着自私自利，就被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污染了，我们的心被它污染了，业被它污染了，这个才有六道三途的果报啊！下面呢，大师假设了个问题啊，为什么要立愿啊，然后啊你才能得到果报啊，假设这一问啊，答得也好，作佛无愿无所树立，愿为导师导欲能有所成啊。下面还有个比喻说，那比喻我们就不讲它了。作佛我们世间人讲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之多，佛教菩萨日常生活当中设了六个纲领，我们称它做六波罗蜜，或者称它做六度，就是修福的方法。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总不离这六个原则，这个人就是菩萨。布施是修福，持戒是修福，忍辱是修福，禅定般若没有一样不是修福。修福要没有愿，没有个愿望啊，福报是很大，还是一事无成啊，你不可能有成就啊。这就说明啊，愿重要了啊。所以普贤菩萨教人修行，也就是教人生活，他有十个纲领，他不叫做十度，他叫做十愿，他有愿，他那个愿在哪里呢？愿在西方极乐世界， 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他有目标啊，他有方向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修集的这个福德了，我后头有个归宿啊，这愿就非常重要了。那么我们今天发心修学净土，我们的愿望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我们要想参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族群这个团体，我们要具备他的条件啊，他的条件是上善啊，不具备上善往生就难了，虽念佛也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你虽念佛，你没有居住条件。就像这个一般宗教也里面说的，你信了上帝了，信了上帝你就能到天堂吗？不能啊，你必须具备天人的条件啊，天人的德行比人高啊。佛说了，上品十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具备这些条件，不信上帝也会升天堂，不具备这些条件叫上帝做干爸爸也不行啊，也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啊，亦复如是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要离愿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你看看维西提夫人看中了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怎样才能往生？释迦牟尼佛没有教他念佛，先教他修净业三福。我们往往把这个疏忽掉了。净业三福是什么呢？诸上善人的基础，先修善，三种敬业啊，而且告诉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那就不仅仅说净土法门，三世诸佛什么样的法门都有啊，就包括无量无边的法门，无论修行哪个法门，要想成佛都以这个三种敬业做基础。我们念佛修净土要把这个三条十一句要是疏忽掉了，虽念佛往生不可靠，跟净土 借一个善缘而已。你什么时候能往生呢？你在哪一生当中这个基础具足了，你念佛决定往生。所以从哪里做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一条啊，人天福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福。第三条，深信因果，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大乘菩萨的福报。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给人吵嘴，还要给人打架，那怎么行啊？把极乐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啊！就去不了的。最低限度，你要把这三条十一句都做到，你才能决定往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